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入梅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，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你点。从曙光照入露台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结伴牵劝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 让我站 失于谁，爱谁星星，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晚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冷清。星星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 Thank you. 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杯毛露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却有点胆怯。

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铃声似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，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染色绣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寄梦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任时光化蝶一双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 做。

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。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是我的阳光，温暖心房，就算世界再冷也不会受伤。不管快乐或忧伤，就算失意而沮丧，我知道因为有你，永远不会再 我是韩丽，在下一站回味当中和各位共同听歌。我们来欣赏孙耀威演唱的《只愿有你》，孟庭苇带出的《放在心里面》，蔡健雅演唱的《太多》。 变得沉思，未来的路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都不在乎。 太多的思索，有时会有点寂寞。爱是怎样的世界？哦，是是非非，有谁来分别？ 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 失恋了我

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想他 太容易，也许是我纵容你还不懂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。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泞的沙拉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这感受你给的温柔，被坑血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泞的沙拉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还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却笨蛋想太多太多太多，You're my life, You're my soul， 这些词都不够用，冒着海冒着风，被口水笨蛋想太多，你就会知道柔软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温暖的小动作。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，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 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